欢笑声靠住从前，爱到船飞摩天沦陷，木马不眩。离开同学这走，往事太重，我在夜。 北京时间20点整。